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击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世界杯再次的摆上餐桌，从6月14号开始呢，俄罗斯世界杯在万众瞩目之下拉开帷幕，空气中弥漫着绿茵草皮的味道，球迷们也为世界杯的狂欢准备好了啤酒、美食等等。另外还有躁动，历届世界杯期间都发生过很多狂热的球迷因为不理智而引发的各种案件，不可以不引以为戒。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法官教你看世界杯的正确姿势。但这里的姿势啊，我们是加了引号的啊，这里面呢涉及到很多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在世界杯期间有什么样的行为是一定要避免的，有哪些法律红线是不能够触碰的。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位是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杨硕杨法官。杨法官您好。 你好。 嗯，另外一位是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朱龙珍朱法官。朱法官您好。 你好。 嗯，二位这两天都看球了吗？ 还是关注了一下。 关注了一下啊。因为我发现这两天我的朋友圈啊基本上是被，就是在每天晚上这个球赛的那个点儿，通常朋友圈都被刷屏。现在正是世界杯期间，也成为了很多朋友每天啊都是热议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说涉及到世界杯的法律问题。很多朋友会想世界杯还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这里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说一说，在观看世界杯球赛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自己还是跟朋友，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餐馆酒肆当中，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准备了几起不同的案件，既有刑事案件也有民事案件，也希望通过这些案件的介绍能够提醒大家，那么您在观看世界杯期间有些法律的红线是不能够触碰的，否则的话将可能会面临着一些相关的制裁和处罚。那么下面请哪位法官，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第一起案件。杨法官。 那么现在看到的第一起案件呢，讲的是一个喝酒狂欢后开车回家的案件。这个当事人呢叫小金，在2014年的6月份跟朋友在酒吧里看世界杯。 啊，这是上一届世界杯了，四年前了是吧。 这一看应该是南非那届吧。 那届是德国得了冠军那届。 对对。然后在酒吧里看完世界杯看得比较高兴。那现在大家想看世界杯的时候肯定想到的就是烧烤啤酒。 对 是吧。 对， 大家 尤其是跟朋友一起看然后才有感觉。 对。 更有感觉啊。 这样大家边看球赛免不了要喝一些酒。这个小金呢因为看的也比较高兴，而且还猜对了比分，一激动就喝了不少酒。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是凌晨了。这个小金开车带着朋友离开了酒吧。 他是在喝了酒以后还开着车， 对， 然后还拉着朋友， 对。从这个案例上看的话，他就是酒后开的车，然后载的朋友回家，结果在路上呢就遇上了民警的例行检查，结果这个小金呢还慌了神，拔下车钥匙撒腿就跑， 嘿， 但是几分钟之后就被民警截获。经过抽血检查呢，他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33毫克，被确认为了醉酒驾驶。 对，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的，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了，是吧？ 对。 后来什么结果呢？这个案子， 这个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判处了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8000元。你看这个事儿啊，还好没有交通事故。您说他喝了酒，开着车，还拉着朋友，这要是万一出事儿了，那可就严重了。 对， 是吧？ 从这个刑法角度讲啊，这个喝完酒之后驾车呢，它可能涉及到3个罪名，有的呢构成了这个危险驾驶，有的呢是构成了使用非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有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 这都是有可能构成的。 嗯， 当然了，他们在主观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危险驾驶罪吧，它的主观上对危害的后果应该是过失了，而且一般呢，危险驾驶罪呢，它也没有造成其他的有人身啊、财产啊、损失、伤亡这一类的危害结果。它的故意主要体现在对自己本身就是在一个饮酒醉酒的状态下去驾车这样一个客观的行为上，从这个行为上反映出来了他自己的主观的一个故意。从这个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有公安部联合出台的这个司法解释上规定呢，血液的酒精含量达到每毫升80毫克以上，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了。 对， 可以 每百毫升80毫克吧？每百毫升， 每百毫升，每100毫升嘛，每百毫升80毫克以上，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可以直接入罪了。但是也希望广大听众啊注意，因为这是入罪的标准，并不证明如果你的酒精含量没有到达80毫克，就没有事情，这也不是。那么在入罪之前，还有一个违法的问题。 对对。 那么每百毫升酒精含量达到了20毫克，那么就涉及到了一个违法，那么面临的可能就是根据我们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的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 对，处以吊销驾驶证之类的处罚， 还会被处以相应的拘留啊、罚款啊这样的处罚。每百毫升超过20毫克到80毫克之间，属于饮酒驾驶，并不是醉酒驾驶。那么这时候是受这个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这样的约束的，是吧？ 而且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血液酒精含量如果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以上的，那么就属于危险驾驶的从重情节。那么就要在量刑幅度以内从重处罚。 200毫升，那这是已经醉到很严重的程度了， 对， 是吧？ 其实按照一般人的量来讲，从实践角度讲，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那么喝2瓶啤酒、2两白酒，就很可能就已经到达了醉酒的状态。 没错。哎，这里还想再多问您一句哈，就是因为您说涉及到饮酒有几个不同的罪名嘛，那如果说比如说咱假设一下，比如说这个小金真的是这个拉着朋友这个醉酒开车，然后结果出了交通事故了，导致人员伤亡了，可能构成这个交通肇事罪了，那么他的这个醉酒的情节会不会在交通肇事这个罪名量刑的时候，因为他醉酒了，那法院在量刑的时候会不会考虑比如从重啊、从轻啊，或者是怎么样呢？ 如果是产生了这个有人身危害、人身损伤或者财产损失的这种危害结果，已经达到了交通肇事罪的 这个标准了， 对，追诉标准的话，那么他醉酒的情节就要在交通肇事的里面去体现。那也就刚才您提到的如果是他酒后驾车，同时造成了一个损害结果，那么在交通肇事罪上如何体现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交通肇事罪的追诉标准呢，一般都是要求死亡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以及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或者是造成了其他的财产损失这一类。如果是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在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就要被追诉了，就要被追诉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你在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涉交通肇事罪的 入罪门槛就降低了。 哦，明白了。就因为普通交通肇事罪还要造成有人死亡是吧？ 对。 哎，这是这起案件所我们所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在世界杯期间，那么对于这种饮酒狂欢的啊，大家一边喝酒一边看球一边撸串的这样的行为，那您觉得通过小金这个事儿有什么要需要跟大家说的地方吗？ 从这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日程看啊，你看一般情况下都是八点一场、十一点一场和凌晨两点一场。 嗯，对， 这个时间段可是正好是大家在一起聚会啊、喝酒啊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发生的这个期间，就希望提醒大家：小酒怡情，但万万不可酒驾。依法守法，既是对家人的关心，又是对别人的善举。 如果说呢，您开着车跟朋友去看世界杯，然后正好没有忍住或者没有经住别人劝，也喝了点酒了，那么您赶紧找代驾啊，千万不要自己开车，是吧？而且呢，就如果朋友知道了，这个他已经喝酒了，您就不要再坐他的车了。 对 啊，这也是很危险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第二案件是怎么回事？我们还是请到这个杨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第二个案件呢，也是涉及到这个交通运输方面的违法的案例，讲的也是2010年7月份的一件事情。 哦，那是八年前了，上上届了。 对，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哈。 某国道，一辆时速约四五十公里的长安面包车与一辆摩托车剐蹭后撞向行人，混乱过后，三四名行人倒在血泊当中。据当时的肇事司机的供述，他是前天熬夜看了世界杯， 晚上没睡好觉， 第二天六点多就驾车出门，由于疲劳驾车打瞌睡，径直撞向了行人。车祸呢，还造成了一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及其父亲和一名行人身亡， 哎呦， 另外一名四岁男童受伤。当时的这个侦查人员，也就是办案民警说，肇事司机很难承担这场车祸的赔偿。 对，因为您看，怀孕七个月的孕妇，然后还有这个孩子的他的父亲啊等等啊，这可以说这是造成了这个家庭的这样的破碎，那肇事司机会面临着这个巨额的赔偿。那么这起案件啊，您看是发生在2010年啊，那一届世界杯是不是巴西的？好像是吧， 在巴西本土办的， 巴西 夺的冠， 所以那届世界杯它的这个时差呀，要比这一届和上一届都要大。那可能我们要看的话，这个可能得真的是得熬夜啊。 这届世界杯也有部分比赛 也有 排在凌晨两点的。 那对对对，包括上一届南非，所以大家更要注意。那这里面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从这起案例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行为人，也就是这个司机来讲，触犯的是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而这个交通肇事罪呢，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那么这个呢，就是交通肇事罪。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呢，不要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这种自控能力可能已经是受到了干扰。 对， 但是我们的刑法也是明确规定了，像这种饮酒啊这一类的，是不影响这个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 是， 还有一个就是疲劳驾驶，这也是在这个交通安全宣传上反复多次强调的啊，希望大家驾驶机动车的时候要保持注意力的集中， 对， 精神的一个充沛， 对 啊，不要在这个比如熬夜看完球啊，四点的比赛，两点的比赛，四点结束。 对， 真是如果是六点或者像北京那种路况，你是六点或者七点你要出门的话，那么休息时间很短， 是 吗？ 你根本缓不过来。 对，确实容易产生疲劳。在这块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交通肇事罪啊，是一个过失犯罪，它的处罚来讲呢，肯定是要对人身有这个自由行的限制，但是在这个交通肇事之后啊，希望大家呢也是要勇于面对自己的这个责任， 是， 不管是法律上的责任还是这个赔偿责任，因为在这个交通肇事上讲，它是有一个在刑法处罚上是有一个幅度升格的一个条件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交通肇事后的逃逸。交通肇事后逃逸，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恶劣情形，那么这个量刑幅度本来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么一个量刑幅度，就被提到了三到七年。 因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了，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可能就要判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特别是这个，从我们大众的理解来说，这个交通肇事逃逸啊，就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司法解释上并没有对这个逃逸的时间和空间过于明确的规定。 什么叫时间空间有过于明确的规定呢？ 比如说空间上，就是发生交通肇事之后、不有事故现场吗、 对， 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我从现场跑了才叫肇事逃逸。然后有的是把被害人拉到医院里，从医院跑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可能被认定为肇事逃逸。这是一个空间上。时间上呢，就是指他没有立即逃逸，而是在现场在等待民警处理事故，或者在民警处理事故的过程中逃逸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也算 有可能会评价为肇事逃逸。那么最后要面临的这个法律的惩罚要更大。 对，没错。比如说有些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些人说哎呀完了，我喝酒了，我赶紧先走吧，等酒醒了之后我再说。或者有的人说哎呦天哪，今天没带本儿，或者说他就没有本儿，出了事儿想起来了，不行，我现在赶紧先躲一躲吧，像这种都是不行的。 是 吧。那就像您说的哈，一定要这个勇于面对。那另外呢，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哈，这个刚才杨法官也说了哈，熬夜看球的确会很疲惫。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熬到两三点钟三四点钟看完两点那场球，然后早上起来要上班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吧，更为稳妥一些，是吧？ 这个球赛再精彩，那么一次事故带来的不仅是自己与家庭的漫长隔离，更带给被害人家属深深的伤痛。驾驶员呢，应当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出行，及时防患于未然。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倒远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么今天跟大家说的第三起案件就是一起民事案件了哈。那么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装病请假的哈，也是和这个世界杯相关的。那么我们请到这个朱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案件呢，就是发生在欧洲杯期间，是2012年的事。当时这个老胡啊，是一家外企的白领，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超级的超级球迷。他这个看欧洲杯期间呢，先后以病假、事假为由向单位累计请假，请了有10天的假。 因为看欧洲杯也得熬夜。 对， 是吧？ 真的也是时间上需要熬夜。 是。 后来单位就是去医院核实，发现呢有4张病假单中，一共交了4张病假单，其中有3张是假的，没有医院的就诊记录。于是呢，公司就以这个老胡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为由，跟他解除了劳动合同。后来呢，双方经过仲裁调解不满意，最后诉到了法院。就法院认为呢，通过这个本案的这个情形来考量，还是认定了老胡的这个病假有一部分是虚构的，是假的，他确实没有请病假，虚请病假。这种情况下呢，结合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确确实实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制度规定。最终呢，法院支持了公司的主张。 就像这种这个开假假条然后请假的这样的事儿，是不是的确是这种比较严重的违反劳动纪律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足可以让公司跟这个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 这个问题呢，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对劳动者的倾向保护还是保护的非常，就保护力度非常强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它讲了有6种情况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比如说在试用期间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我们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 哦， 还有一些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诸如此类的，包括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比如说刚刚我们杨法官说到的，你看世界杯酒驾撞了人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一定是要解除劳动合同的。 啊、对对对。 那么像我们刚刚老胡这个案子呢，他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个请病假的问题，他还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嗯， 这有时候需要他的行为和这个公司制度两个结合起来来判断， 而且这是一个典型的不诚信行为。说你说你这是弄假假条啊，想多休息几天，想有足够精力去看球赛，就这种不诚信行为是不应该得到鼓励、主张和支持的。 其实休假呢是劳动者的一种权利，只要符合我们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我们可以请调休、年休假，诸如此类的都可以，没有必要通过一种不诚信的行为来获得这种假期。 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哈，又涉及到哪些您觉得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那么尤其是在今年世界杯期间，其实像刚才杨法官也说了哈，也是有时候是需要熬夜看球的。那这块通过老胡的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历，您觉得给我们的劳动者需要有什么样的劝告？ 合理安排好工作和休息时间吧。比如说某一场球特别想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一下调休这种情况？ 调休是可以的，是吧？申请调休，或者说我真的是生病了，有真的假条，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对，这也是可以的， 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伪造，比如说，我撒个谎，伪造一个假条，伪造单位领导的签字，或者是伪造一个医生的一些什么签字，这肯定就是不行的了， 对， 是吧？ 这都是不合适的。 这点需要提醒大家格外的来注意哈。哎，这是涉及到一起这个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因为劳动者看球伪造假条所引发的这么一个纠纷。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那么下面第四个案件，我们还是请到这个杨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看到这个第四个案件呢，还是在2010年发生的一起案件，也就是部分球迷在一起观看比赛之后情绪激动，那么就在观看球赛的附近闹事。这帮球迷呢，看到一辆天津牌照的黑色奔驰汽车，便上前又踢又踹，造成车的左前门还有左后门等部位毁损。 那个黑色奔驰车的车主是因为和这些球迷有什么仇怨吗？还是说这个车主和这些球迷是支持两个不同的球队，所以球迷才会破坏那辆奔驰车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 从这个案例上看呀，也看不出这个奔驰车主与这些球迷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或者其他的原因。 像泄愤似的这样的行为是吗？或者说是发泄自己不满情绪？ 对，从这儿看呢，这些行为人呢完全就是一种无事生非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其中呢有一个大学生球迷小马当场就被抓获，经鉴定呢这个奔驰车的毁损严重，损失价值46万余元。 这么严重， 毕竟是一辆奔驰汽车嘛。 对，看来也是一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奔驰车，而且毁损的也比较严重。 对。 那这个大学生球迷这个小马，那他就得承担责任了是吧？ 之后呢就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了。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呢，这个小马呢因观看足球之后呢扰乱了公共秩序，任意毁损他人的车辆，情节严重，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但同时呢，在这个案件中他自愿认罪，还积极赔偿了车主的损失。法庭当庭从轻判处了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他的家属呢也代为赔偿了车主的部分经济损失。 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小马是这个毁坏了别人的奔驰轿车。那么为什么最后定罪定的是寻衅滋事，而不是比如说故意毁坏财物啊这样的罪名呢？ 故意毁坏财物啊，像故意伤害啊，这一类的案件呢，它都需要有一个主观，至少要有一个主观目的，主观上的故意。这个寻衅滋事罪呢，这个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无事生非。滋事嘛，它就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也没有缘由的去侵害了别人的人身权啊，或者是一些财产权利。那么从 从主观上讲， 嗯 啊，和这个故意伤害啊， 嗯， 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啊这类犯罪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哦，那比如说我跟一个人有仇，那我就想对他的车辆发泄我的不满，我把他的车砸坏了什么之类的啊，这是针对一个特定的这样一辆车，那所以说这算故意毁坏财物。 对。 啊，然后这个案子确实就算作寻衅滋事，是吧？ 对， 嗯，哎，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小马也承担了责任哈，而且被判处了刑罚。另外他也是一个大学生，那肯定对于自己的这个学业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非常的得不偿失。那这里面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这个寻衅滋事罪啊，轻者呢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抢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那么就会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并处罚金。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酒后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者也不在少数，那么酒后无意识造成的危害行为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那所以我们认为啊，饮酒要适量，量力而行，保持健康生活才是避免此类事件发生的最佳途径。 好，这是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这样的一起案件，也是和这个观看球赛相关的。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有时候不仅仅适用于这个世界杯哈，包括大家在观看一些别的球赛的时候也是需要注意这样相关的问题。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涉及到我们在世界杯观赛期间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跟大家介绍了4个方面哈。那除此之外还有2个方面，我们将会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来讲。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还准备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90多名游客呢买到了世界杯的假票，结果呢去俄罗斯旅游却没有办法进场看比赛。那么到底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解决？又涉及到一些怎样的法律问题？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具体分析。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瓶，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